韦秀娴姐姐《天伦歌》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省理节目，各位哥哥姐姐早晨早晨啊！时间嚟到早上嘅5:12啦，听紧嘅咧就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省理，今朝早有佩佩前佩佩陪伴你嘅，睇下你咯，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6月26号，哇，今日好多六字，星期六嘅早上啊，咁啊农历咧就系5月10日嘅，室外气温27度，相对湿度94%。继续我哋嘅老歌时间，呢、這个时候我哋有方日华，我哋一齐乘坐佢嗰条船啊！ 春去秋来，时光人。憧憬已了，梦儿已藏，小船啊小船，无复行，光辉 又留恋爱人而孤单，夜来又 姐姐嘅段长红，好啦，咁啊，讲下最新嘅天气先。大致多云啦，有骤雨，初时雨势有时颇大，同埋有雷暴嘅。唉，就闷，日日咁落。轻骤雨逐渐减少，短暂时间有阳光啦。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，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嘅。展望未来几日咧，天 未来几日有几阵骤雨，短暂时间系有阳光，室外温27度，相对湿度94%啊。白光姐姐。桃李争春， 是你的爱。 的灯，也曾听到走近的钟声，撩起我多少心扉，也曾低呼你的名字，盼着你向我飞奔，看清楚掠过的 同样地都是很喜欢的一个音乐的安排，即是结尾的时候有一个这么长的一个钢琴。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呢就是姑薇姐姐的不了情。我成日播亲的时候呢我都不会出声的，因为呢很想将她那段钢琴的伴奏呢就完完整整地播放给大家欣赏，一粒音都不会踩的。好啦，咁刚刚为你带来嘅咧有静婷姐姐嘅《痴痴地等》，咁啊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:28啦。咁好多朋友都话咧好中意星期六朝头早5:00到5:30啦，可以听下你哋可能平时好少机会会听到嘅一啲嘅老歌啦。因为咧其实即系宏观好多节目都唔会播啦，系咪？咁亦都可能好多歌系陪伴住大家成长噶啦。咁啊，好耐都冇听，有时转出嚟嘅时候咧，就会有一啲嘅丝丝记忆喺个脑海里边咧走出嚟。唔知道当时系同边个一齐唱，或者每一首歌会唔会有你嘅背后嘅故事喺度？咁所以好多朋友都好中意5:00到5:30呢个时间。不过咧，要大家痴痴地等下星期啦，因为咧呢半个钟头真系过得好快。好快咧，又会到5:30啦。5:30翻嚟之后咧，都继续会有清晨爽嚟嘅。不过咧，就会改播一啲其他去到70年代嘅一啲嘅金曲送俾大家嘅。咁啊，提提大家啦。咁今日咧都系继续落雨。咁啊，如果要出去晨运嘅哥哥姐姐咧，就要特别留意着翻对冇咁跣嘅鞋啦。啊，同埋咧记得带备一啲挡雨嘅。嘅工具啦，系咪？咁当然最好咧，就留在家中，一边听收音机，一边咧做住柔软体操，做住运动咧都可以嘅。不过呢个时候咧，我哋先听5:30嘅新闻简报，转头翻嚟我哋再见。 清晨5:30，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。

加上倪炳郎的这一首默默无言，将时间带到来早上5:41，再次跟你讲声早晨早晨。今早上有佩佩前佩佩在空气中陪伴你，除了有我陪伴你之外，还有个雷暴警告会陪伴你。暂时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去到今早上的7:30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。 与你情如白书，永远不染尘。要处常常是恶梦，不可心惊震。你看见雪花飘时，我这里雪落更深。寂寞两地情，要多信任，明了真心爱未泯。寒梅仍能无书，你更加惜别人。谣言从来莫信任，真心做共人。我看见雪花飘时，对你的爱仲更深。日后我会来最好证实，原来真心爱未泯。常常是恶梦，不可心惊震。你看见雪花飘时，我这里雪落更深。寂寞两地情，要多信任，明了真心爱未泯。寒梅仍能傲书，你更加识别人。谣言从来莫信任，真心早共人。我看见雪花飘时，对你的爱仲更深。日后我会最好证实，原来真心爱未泯。 关正杰哥哥的这一首《雪中情》，真的几时听都觉得好好听。星期六咧嘅清晨上嚟咧，就会播翻70-80年代嘅一啲嘅经典歌曲啊！呢一首都系其中一首当年好经典嘅一首金曲《柳姐》。 梦里百花正盛开，梦醒再没有存在，付过千般爱，换到千般恨，誓约已经变同此永难改，莫非世事常意外，让我哭千遍，滴了千点泪，誓约已经永不存在，痴情枉送，永难继续，但是未知心变尘埃，命中注定也无奈，付过千般爱，在你手上，愿你暗中送他回来。 柳英雄姐姐的《换到千般恨》，其实有时咧觉得咧，所有嘅怨恨又好，一啲唔开心嘅记忆又好咧，其实如果屈喺自己嘅脑海里边或者喺个心底里边咧，其实唔着数嗰个系自己嘅。其实恨一个人同爱一个人都系一样嘅，所以将怨恨放低啦，将呢啲唔开心嘅记忆忘记佢咧，人生都会精彩一啲嘅。好啦，咁啊，讲下即系最新嘅天气啦。有时咧，即系会觉得落雨咧系唔开心啊，落雨咧就觉得好似要抑郁啊咁。其实调翻转头谂下啊，落雨都几好啊，因为会凉啲啊嘛，又可以清洗一下啦，同埋落雨咧都可以够浪漫啊嘛，系咪？即系我哋换转一个唔同嘅角度去睇嘢咧，就点都会好啲嘅。当然你话雷暴有咩好啊？个存在感咯，因为佢真系有声音喺你面前啊，有光喺你面前出现啊嘛，系咪？好啦，咁至于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，大致多云啦，有骤雨啊，初时雨势有时颇大，同埋有雷暴。下午咧骤雨系会逐渐减少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最高气温咧约为31度啊，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。展望未来几日咧，有几阵骤雨，短暂时间有阳光，室外气温26度。相对湿度94%啊！再次提提你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，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:30钟。 极目望困惑而彷徨。起的是眼前繁盛现状，新的生活，新的奋斗，斗志化为。 长经历量，至少到外表多风光，可爱的是有人仍住流浪。 咁靓嘅东方之珠，大家都要好好咁珍惜佢啊！ 人生又似苦海里浮沉，若觉得一切无憾。就算是行运，如今望向街中满行人，在那轨迹里行运，亦似落浮沉。我有阵好识谂，要好过人没法恨，莫说爱憎，平淡也开心。谁会愿一生都灰暗，纵使生性呆笨笨，想发奋做人，想一生够运，想安稳。望向街中满行人，在那轨迹里行运，亦似落浮沉。我有阵好识谂，要好过人没法恨，莫说爱憎，平淡也开心。谁会愿一生都背暗，纵使生性呆笨笨，想发奋做人，想一生够运，想安稳。 人生又似苦海里浮沉，若觉得一切无憾，就算是行运。问你何时伤感， 彭健新的二等良民啊。嘅逝去的乐园，好，我哋要听六点钟嘅新闻，翻嚟之后继续清晨省嚟 啊！话新任官员喺呢一刻系最佳人选，相信李家超能够统领公务员队伍。佢又话香港由乱转治，现时系重新出发好时机。

嚟到早上嘅6:09，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清晨爽利节目啊！今朝早咧有钱佩佩陪伴你嘅，日子嚟到咧2021年嘅6月26号星期六啊，哇，六六无穷嘅一个早上啊！而农历咧就系5月17嘅，相对湿度咧96%啊，室外温咧26度啊，全部都系六啊！不过咧，今朝早咧6点发出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:30，黄色暴雨警告、雷暴警告全部都生效，大家要特别留意啦。更加要特别留意咧，就系一阵间咧，我哋会有呢一个咧万福医生出现，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流鼻血嘅细路仔流鼻血咧，好多时候咧都话啊鼻膜薄啊，唔使担心啊，以前好多偏方，我唔知道你有冇即系咁用过咧，揾条葱咧塞住个鼻咁就可以止血，或者好中意咧卷埋个厕纸咧塞住个鼻哥窿咧，咁就话止到血。咁啊，我小朋友都会即系流鼻血嘅，都流得几劲下，尤其是大嗰个咧，曾经试过咧喺学校流9个字，45分钟，流到咧学校啲老师好惊啊，又问使唔使打电话。咁其实佢系真系鼻膜薄嘅，因为都睇过中医又好，西医又好，乜都睇过晒，都话佢系因为鼻膜薄，所以佢系咁流。咁流完9个字，佢就自用收晒啦。咁究竟流鼻血系咪真系鼻膜薄就得咧？细路仔系，如果大人流鼻血系咪应该要打醒12分精神咧？咁要留意住一阵间咧，就系梁万福医生嘅讲解啦。落雨天啊，谂起呢一首歌啊。雨中沙啦啦，我哋有露云娜姐姐啊。好多落雨嘅歌咧都系唔开心嘅，啊呢啲节奏轻快，开心好多嘅。 She's in me, you've got to pick my new car. She'll let, she'll let, now go. 计在于晨，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，健健康康在清晨。 星期六啊，嚟到呢个六点钟新闻之后咧，咁啊，当然除咗钱佩佩之外咧，仲有我哋嘅老友记啊，香港老年学会会长、老人科专科医生梁万福医生嘅，早晨啊，梁医生。 早晨，大家好。 系啊，梁医生啊，即系好多时候咧，就讲我哋啲哥哥姐姐咧，都有好多日常嘅一啲嘅问题咧，就可能咧佢忽略咗，然之后咧可能耽误咗个病症噶噃。咁例如好似一般讲啊流鼻水，咁可能好多朋友有鼻敏感，大家都觉得冇问题啦，系咪？咁但係如果佢流鼻血啦，嗱我啲小朋友呢就成日都流鼻血嘅，所以我对流鼻血嘅感觉呢就好似都唔会太紧张。但係如果成人流鼻血係咪都需要正视一下呢？ 哦，咁流鼻血就可以有唔同嘅原因呢，最常见嘅原因呢其实都系损伤嘅啫。 嗯。 因为呢其实呢我个鼻孔可以好多问题啦。咁之前你都系可能会有鼻敏感啦。嗯，鼻塞啦，咁或者你嘅鼻黏膜嘅感染啊，或者你个即系敏感反应啊，咁你可能亦都即系好多人静静鸡都会撩鼻啦，系咪？ 啊， 都要嘅， 其实吓， 即系佢可能佢要清理嗰个鼻孔咧，咁所以咧有时咧系会干燥咗。喺咁多嘅流鼻血嘅原因嚟讲咧，最多咧都系因为嗰、那個即係創傷性嘅一啲問題啦，即係話我哋整損咗，整損咗之後又唔知喎，佢結咗個瘌，咁、那個瘌喺度嘅時候咧，你次次都會撩到佢啊，咁撩到佢就係一個傷口，咁當然另一個原因咧就係話乾燥啦，咁我哋好多時咩咧，而家係夏天係嘛， 開冷氣， 係開冷氣咧，佢就乾燥咗咧。抽啲濕氣多咗咧，那個鼻膜咧乾燥嘅時候咧，亦都容易出血嘅。 嗯， 咁頭先阿佩佩講咧，就啲有細蚊仔嘅人咧，就係、是、 鼻膜薄， 係啦，會出血嘅。 係 嚇、啊，因為嗰個鼻膜薄啊，或者佢嗰度有小血管喺個即係微絲血管方面咧，佢係膨脹咗少少。 嗯， 咁啊自動會出血啊。咁呢個最常見嘅其實就話、是。佢一流鼻血咧就好恐怖啦，即系流成滩出嚟咁。咁呢啲咧都系常见嘅情况，可以讲系即系较为普遍啊。个病因咧都系一个所谓良性嘅病因， 唔需要太担心啦。 咁但系你流出血，当然咧流鼻血流得多，频密流得多咧都要睇医生。咁啊，细蚊仔都要睇啦，大人都要睇啦，年长人士要睇啦。咁我哋担心有冇其他担心咧？我一定要睇下有冇其他原因啊。其实。成年人咯，原來最緊要咧就係擔心有冇一啲嘅腫瘤嘅問題啦嚇，咁、咧就鼻咽癌都係我哋需要去關注，我可唔可能鼻咽癌啊？要睇醫生啊！即係呢個係一個最主要要睇嘅，同埋因為如果你呢個係一個鼻咽癌嘅早期症狀嘅時候咧。咁我哋可以早啲發現咧，而做出一啲嘅適當嘅治療咁啦。 嗯，但系我想問一下啦，即系你講鼻咽癌早期嘅症狀，要流到幾多次或者流到幾多份量，我先至覺得喂，我真係需要去睇醫生咧，定係我今日流咗一次，我就即刻要去睇耳鼻喉咧？ 啊，其實流一次之後咧，你就可以即係關注自己嘅情況啦。其實啊，係咪次次都有少即係血色咁啊？ 嗯， 如果你持續都係咁咧，我諗你持續超過兩個禮拜嘅話咧，咁都要睇，同埋當然我哋都要留意一下我哋個分泌物啦。其實如果係一啲即係癌症嘅時候咧，都係話個腫瘤細胞喺度咧會有少少變異嘅時候咧，佢除咗會有機會出血咧，亦都會有一啲嘅味道啦，同埋咧佢啲即係鼻水嘅色又唔同咗啦，結咗同濃咗咧。咁呢啲我哋都需要注意，咁就个声亦都可能有改变啦。即系我哋通常讲咧，如果有鼻咽癌嘅朋友咧，佢可能有啲所谓鼻声啊，吓，即系讲嘢嘅时候咧，系好似戴咗口罩咁啊。咁呢个声线咧唔同咗嘅时候咧，都可以系一个早期症状，加埋一流鼻血咧，就更加要加早去睇医生啦。 嗯，咁你头先讲个味道唔同咗，系佢自己觉得自己嘅味道唔同咗啊，定系喺侧边嘅人闻到佢有啲味道唔同咗咧？ 就唔係呢個咧，就係話我哋嗰個鼻水咧，你聞到個鼻水，自己聞到個味道唔同咗啦，即係話，即係你有啲臭味咁啊，咁你自己聞到噶。 咁會唔會似鼻竇炎嗰種咁嘅感覺咧？因為鼻竇炎都會臭噶嘛， 都類似嘅，即係你分唔到嘅。其實呢啲嘢，即係鼻竇炎一定會臭啦，因為感染啊。頭先我哋講鼻咽癌咧，佢因為嗰啲。即係腫瘤嘅細胞呢，佢有周圍嘅可能有少少潰爛呀，有少少虛血呀，咁啲血積住喺度，咁佢慢慢即係變成呢會有變異呢，咁就有啲味道咁囉。 嗯，咁如果真係發覺自己啲鼻水或者鼻涕覺得怪怪咁樣啦，咁亦都流鼻血，即係流咗可能一段時間啦，係咪即刻就要去睇個耳鼻喉啊？定係唔好啦，我都係作個身體檢查，順便睇下除咗係咪即係個鼻咽有問題之外，就其他問題咧，即係講緊流鼻血唔係淨係得鼻咽癌呢樣嘢噶嘛？ 係，咁你當然我哋好多時都會出血性嘅問題，第一個要諗咧有冇其他出血性問題，通常咧都會驗一個所謂全血檢查啦，即係話。血色素啊、血小板之類咁啦，咁呢個咧都係通常一般必須做咁嘅。有啲血小板下不足嘅人就會流鼻血噶嘛，咁所以呢個我哋都會驗嘅。不過當然驗咗之後冇嘢咧，咁我哋都要集中翻喺個即係耳鼻喉方面啦，即係話我哋個鼻腔方面。咁即係如果你而家有個家庭醫生喺度睇開你嘅，佢亦都會可以幫你檢查一下，睇下即係你。第一日流鼻血就可能會睇家庭醫生啦。 嗯， 家庭醫生咧就你去睇咗之後，發覺佢會即係見啊，你有啲咩可以睇住啦，再翻去同佢再覆診嘅時候，適當時間。咁如果真係要一個比較專科檢查，都要揾一個耳鼻喉科醫生專科檢查啦，或者照一啲 X 光啊、造影啊，咁都係可以睇到啊，驗血都得嘅喎。 嗯，咁即系话无论点样都好，其实最好就嗱嗱声睇医生，唔好自己扮医生啦。 系，尤其是你唔系惯性流鼻血嗰啲啊，即系通常惯性流鼻血嗰啲咧，都睇过医生， 系 做过检查，知道啊，原来嗰个鼻嗰个有个地方系容易出血嘅咧，咁你嗰啲咧即系都 安心啲， 系啊。 嗯，咁但系嗱，即系如果一个唔好彩，佢真系即系有呢一个鼻咽癌啦，咁作为一个病患者，有啲咩可以做呢？ 其实呢就如果真係確診鼻咽癌呢，即係话我哋睇个医生啊，去做个造影啊，亦都攞个组织化验之后呢，就確診一个鼻咽癌呢，咁我哋通常都会知道佢嗰、那个即係鼻咽癌嘅情况系点啦，系咪即係只系局限于喺个鼻咽嘅部分。 即係未擴散嘅。 係啦，呢个情况呢都系比较可以多啲系早发现嘅，即係话第一期嘅一啲嘅鼻咽癌呢，香港嗰、那个即係治疗呢都是很先進的。咁因為香港嘅鼻咽癌，南中國鼻咽癌咧係發病率係全世界最高嘅，咁所以 有廣東癌之稱啊嘛。 係啦，所以咧就喺我哋即係幾十年前咧，就係個醫學發展嚟講咧，香港咧係全世界咧醫治鼻咽癌最多嘅一笪地方。咁所以喺我哋嗰、那個即係、就是、知識同埋技術水平咧，都係即係喺世界上邊都係高嘅。咁所以咧。我哋喺个治疗，包括喺电疗啊、化疗啊方面咧，都系好即系先进啦。咁所以好多嘅即系朋友咧，都可以做咗治疗之后咧，差唔多咧百分之百好嘅。咁当然，如果佢已经系有所谓第二期啊、第三期嗰啲咧。咁嗰個即係復發機率會高少少。 嗯，咁所以咧，無論點樣都好，發現自己身體有咩毛病咧，唔好諱疾忌醫啦。一於咧就係病向淺中醫。好，咁今日咧唔該曬咧，就係林萬福醫生嘅。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就住唔同嘅病因咧，我哋繼續探討下啦。 好啊， 拜拜。 拜拜。 声有几多？问我悲哭声有几多？我如何能够一一去数清楚？问我点解会高兴？究竟点解要苦楚？我笑住回答，讲一声。受结果，面

特区政府问责班子任期仲有一年就届满，寻日再出现人事变动。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被免职，由警队出身的李家超升任。警务处原处长邓炳强接任保安局局长，萧泽颐就升做警队一哥。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话：三个人都是当下最佳人选，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他们的背景而有不。